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急速蔓延，引起全球恐慌。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带领的团队，昨晚宣布前日已经成功分离和培养 Omicron 病毒株，预料可以用在开发和生产灭活全病毒疫苗，对抗 Omicron 领先亚洲。研究团队正对该病毒株作进一步分离和培养，以透过动物模型评估 Omicron 的传播性、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并积极探讨合作开发和生产灭活全病毒疫苗的各种可能。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的报道就提到，美国莫德纳药厂相信现有的新冠疫苗应对 Omicron 效力会有所下降。另一个美国药厂辉瑞就相信这款变种病毒不可能完全突破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但预料需要100日内才可以研发出针对这款变种病毒的疫苗。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早前指会在今个星期内详细介绍日后用以衔接内地、澳门的香港健康码系统，有全港康码将会听日推出。有资讯科技界估计，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将在几日内推出更新版，届时可以俾市民自行将出行记录上载至港康码。旅游业界就指，假如新变种病毒不影响通关，但是通关前期每日只有1000个名额，对业界帮助有限。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教育局公布公小学采用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新增第10个首要价值观勤劳。而在香港经历大规模社会动乱之后，必须加大力度推行国民教育，因应各价值观。文件更新4个阶段学生不同学习的期望建议，涉及139个，当中增添建议，例如高中生要爱国爱港、不作违法行为等，旧有建议尊重人权以及批判思维、认识祖国等字眼就被删走。局方2020年新增守法和理心是首要的价值观，新文件进一步解释，守法是建立学生群组意识，明了遵守法规是公民基本责任。教育局说，新架构没有删去人权教育的学习元素，在各学习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期望蕴含和人权教育相关的内容。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年初要求全体公务员宣誓和签署声明，确认效忠特区、尽忠职守，以及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和拥护基本法。任职超过25年的助理税务主任向局方询问签署公务员效忠声明的必要性，以及违反声明的定义。即使最终他按要求签妥，但仍然遭到勒令提早退休。他前日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局方的决定，成为首宗因查询声明而被退休后入禀申请司法复核的个案。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过去多届立法会选举都进行滚动民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宣布，因为资源问题停办民调，改以网上和电话调查。但由于问答包括投白票或者废票选项，近期多番遭建制派以至官员批评，指民言或者会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民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明，将会继续民调，不会改动内容，强调民调不涉及任何建议或者暗示投白票或废票，反斥责官员是搬红线，质疑指控民言的人士同涉嫌影响选民投票意向。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来势汹汹的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正在全球扩散，有药厂承认现有疫苗无效，世卫警告各国提高警惕。政论指，港府依然好整以暇，坚持被动应对。圣诞新年将至，海外留学生势必大量涌港，以港府防疫甩漏，高危群组继续获享免检疫的特权来到睇 ，Omicron 会否攻陷香港，令人不敢乐观。《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 ：Omicron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长者系高危一族，亦都系防疫嘅薄弱一环。社评话，政府需要有针对性提升长者疫苗接种率，引导长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尊重科学，被提供适当诱因，扩大疫苗气泡范围，推动长者积极接种，先至能够更好保护长者，亦都更有利本港足够稳固的疫苗屏障。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话，立法会换届选举，政府将会在罗湖等三个口岸的港方边境管制区设立票站，港府要求内地港人先预约再投票，110,000个预约名额未知是否足够，当局应该视乎预约反应来到调整，以免有人想投票但是无法投。社评话，当局必须确保票站运作畅顺，避免甩碌混乱，同时都要确保投票过程公平公正。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警方检获一批怀疑含四氢大麻酚的大麻二酚产品，包括咖啡粉、电子烟油等，并且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名拘捕六男两女。大麻二酚虽然未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但是四氢大麻酚就属于危险药物，会令人上瘾。社论话，有关执法行动务必要持续下去，否则只会被不法商人为求图利，敢于以身试法，危害年轻一代的身心健康。成报的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轮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宇宙街啦，咁亦都影响到大埔道去翻界限街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北河街噶。重复多次，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金巴轮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宇宙街，咁亦都影响到大埔道去翻界限街咧就挤塞。车龙去到北河街，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北碱山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彩虹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非常之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选民都是根据条例注册的建筑师、园景师、测量师和规划师。 候选人对于香港将来的城市规划、宗地运用有什么愿景？ 星期三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咧喺。今日九點鐘咧就會開始呢個千禧年代，因為咧較早前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咧播出咧呢一個嘅新界北嘅地區直選論壇嘅，咁啊歡迎咧收聽我哋呢一個嘅個人意見節目啦。咁想同大家咧講一下一個嘅議題啊，教育局咧就係公布咗一個叫做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嘅試行版啊。咁有啲咩特別咧？就係話為中小學咧喺課堂嘅內外咧都規劃價值觀教育咧，提供一啲嘅建議同事例。其中咧就有而家已經有九個叫做首要價值觀同埋態度嘅。咁啊，最特別之處又加入咗叫做勤勞。勤勞呢個咧就係第十個要培養對於一啲中小學生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啦。喺課程架構入邊咧提到就話，隨住社會嘅富裕，咁啊有一啲嘅惡習同埋壞風氣啦，好似懶惰啊。懶惰啦，又好逸惡勞啊，奢侈浪費等等咧，係逐漸形成嘅，對於青少年有一個負面影響，所以而家就加入呢個做第十個嘅要培育嘅價值觀，就係勤勞。嗱，整體個情況係點咧？或者成個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呢個試行版有啲咩重點咧？想同大家去傾下咧。電話旁邊請一位嘉賓咧，都同我哋傾下嘅，有。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小學校長周炳恩，早晨。 早晨， 早晨，周炳恩，讲下今次呢个试行版啦。其实咧，我见较早前咧系因应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咧，已经加入多咗两个呢啲价值观，譬如守法啦、同理心。而家最新呢一个试行版咧，就加埋勤劳落去嘅。点解有呢个建议？同埋系咪觉得学生可能喺呢方面系不足定点咧？ 首先先多谢大家对呢个价值观教育嘅关注啦。事实上呢，我想我哋全港嘅包括学界与非学界嘅同工们呢，都好留意呢我哋近年学生嗰、那个即係对自己嗰、那个存在意义啦，佢嘅价值取向啦，甚至乎有啲坏习惯，可能已经听过有啲叫躺平主义嘅出现等等呢。咁其實開始呢，我哋呢個小組呢就係一路都係留意緊香港整體發展，甚至乎學生點解輕生容易去去作了斷自己嘅生命呢，其實就係佢哋對自己嘅價值感覺得唔重要啊。所以我哋呢就喺個小組裏面嘅討論裏面呢，除咗認為需要守法同埋同理心之外呢，我哋覺得亦都發現近來呢包括香港人，其實我都聽過一啲閱讀嘅西方嘅一啲嘅報道呢，美國有個家長曾經因為佢嘅40歲嘅嗰個仔呢，一路以嚟呢都係喺屋企呢係即係類似躺平好 hea 咁樣呢，就結果要開槍趕佢出街。其實呢個新聞都令到我哋呢一班即係有心教育工作嗰班同工都發覺，其實呢個唔係單一香港問題，係全世界都出現嘅年輕人普遍係好逸惡勞嘅心態，僥倖心態，冇目標，而且佢哋咧係遲早係諗住我還掂都係冇機會扣住自己嘅自住樓宇啦，我不如咧就用今天嘅時間吃喝玩樂，所以咧更加認定咧我哋需要播種翻有勤勞呢一個第十個價值觀嘅需要。事實上咧，勤勞呢一個價值 官咧喺好多學校嘅校本嘅一啲嘅佢哋自己所認定嘅學校嘅信念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學校都係用緊呢個工作。就算以我自己曾經服務嘅一間紅磡嘅中學為例啦，我哋係用忠誠勤勞作為我哋校訓。所以勤劳咧系唔系一个陌生嘅东西， okay. 甚至乎咧亦都系我哋全部委员咧觉得今次咧如果趁住一次过去做一个课程框架，让大家包括学界同埋非学界嘅人去了解嘅话咧，我哋觉得我哋要重新将翻呢个中国文化一个好重要嘅，特别香港，我谂大家都知道，我哋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经历一段好艰苦嘅工商业起飞发展嘅时期啦，勤劳。向上奋发向上咧，系我哋必须持守嘅一个价值观啊！ 周炳恩校长，我就想问啦，因为大家谂学生系咪勤勤劳劳咧，可能有另一个形象谂到嘅就系、是、可能佢哋读书压力好大，甚至见到而家补习文化其实都仍然系盛行嘅。佢哋似乎即系对于读书系咪真系咁懒惰咧？又好似有另一面见到佢哋好似用一啲方法去令到勤力啦。咁系咪真系觉得佢哋系所谓躺平系咁严重咧？或者？剛才你提到一些外國的青少年，都提到香港的青少年，香港的青少年在所謂躺平那方面有沒有歸納到一些什麼原因出來？有沒有今次在價值觀這個文件那裡都有提到針對性怎樣幫到他們呢？除了提出一個問題之外， 其實呢年輕人呢，每一個代的年輕人，我知道我們講八十後、九十後、千禧後都有他們自己一個年代的人的一些的共識，似乎呢他們這一脫人的一個成長的一個新的人類的出現呢，都會覺得我們這一班已經在業界工作多年的人呢，對他們的認識不是很足夠，甚至乎他們覺得你們不明白我們的了。所以在這些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更加覺得呢，其實有些的扭曲了的價值觀呢，我們需要重新去提出，同埋要讓大家要知清楚的。頭先你剛才講到有關有一部分嘅學生，佢可能咧透過補習啊，透過其他嘅方式，讓佢自己仍然好似用一個勤奮學習嘅方式去應付佢自己嘅公開考試呢啲等等。其實呢啲咧，只不過係如果你話因為現實主義底下咧，學生要用一個好成績先能夠攞到自己嗰、那個即係將來嗰個競爭力嘅話咧，呢種嘅心態咧，我哋亦都唔會話即係唔尊重亦都唔會話指責佢哋用咁嘅方式屬於叫做係唔恰當，反而調翻轉咧，我哋用一個大衞嘅一個價值觀嘅認定咧，讓大家更加知道咧，我哋無論你係透過補習去攞到你嘅成績，或者你透過僥倖去攞到成績，其實我哋想講嘅學習都要講忠誠，講你自己係咪一個有你自己有足夠嘅準備，然後咧就係裝備好自己迎接呢個新嘅挑戰。呢一種咧，其實勤勞咧喺某一個情況底下咧，係可以磨練到學生呢方面嘅意志，而會即係將日常生活裏面咧重新調整自己嘅生活，以勤勞學習，自己動手動腦去學習，反而呢一個咧所得到嘅一個學業嘅成績嘅一個肯定咧，反而嚟得更加重要咯。 今次嘅指引咧，我見到都其中強調咧，就係從小要加強學生嘅國家觀念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啦。這個同之前譬如國安教育嗰方面嗰個指引係咪都有啲重複嘅地方？同埋我見咧佢分咗幾個階段嘅，譬如小一至小三就要初步明白基本法啊，一國兩制精神。小四至小六咧就話有自覺嘅責任維護社會穩定同埋國家安全咁。你作為校長，覺得啲小學生有冇呢個能力去理解呢啲概念？ 嗱，當然啦，即係喺小學界都服務咗一段時間，當然喺中學亦都有一啲嘅觀察啦。 係睇到呢、這個擺放翻啊國民身份認同咧，係用一個一個全方位嘅方式去推動咧，係總比用一個單一學科、獨立學科嘅方式進行較佳嘅。因為過去咧曾經係推過一啲相關嘅國民教育嘅課程咧，係期望咧係以一個獨立學科嘅方式去進行咧，當時社會嘅反應比較大。但是事實上咧，你問所有嘅中小學嘅校長同埋老師咧，佢哋由回歸以來一直有冇將國民教育擺喺佢哋學校裏面課程裏面咧？其實係有嘅。正正今次咧，我哋其實就沿用咗業界做緊嘅方式，用一個比較整全嘅方式去睇國民身份認同呢一個十個價值觀嘅其中一個範疇，而係用一個正規課程以外，其實我哋每個學科咧。包括中文、英文、社會、數唔係 ，sorry， 中文、英文、數學、以至到今日嘅公民與生活、社會科、其他嘅一啲小學嘅常識科等等，其實各樣都有。視藝、音樂、體育都將相關嘅課程呢、這個國民身份認同嘅課程擺落去， okay, 就同呢、這個國家安全教育嗰處咧係互相並行，係唔會有重疊同埋抵觸嘅。反而咧就兩者一齊同時進行嘅話咧，更加透過知情合一，讓學生感受中華文化嘅即係即係嘅認識。推崇相關的美德咧，咁樣係相對於只係灌輸式方式，讓佢哋去認定自己嘅身份咧，呢、這個咧我相信對學界嚟講，肯定係一個好嘅方向添。 嗱、校長啊，我見到其實今次呢一個嘅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啦，都有一啲報章咧係比較翻係舊嗰個版本，就叫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嘅，入邊提到一啲字眼咧係刪咗，譬如過往咧有提到話認同法治精神同埋尊重人權對社會重要，不過今次咧就繼續保留認同法治精神，喺尊重人權嗰個字眼上面就刪除咗啦。另外過往亦都提到以理性多角度同埋批判思維去認識祖國。現今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今次在2021年這個版本呢就沒有再提到呢批判思維這個字眼的，那你怎麼看、這個就是、有些字眼上面的改動，或者為什麼有這樣改動的？ 如果我是當我自己是一個業界前線的工作的同工呢，其實我都是認同呢有些字眼上呢如果比較寫得較為敏感的話呢，同工推動的意願是會有些顧慮的。事實上咧，我哋知道咧，係嗱，國家身份認同以及呢個推動呢、這個國家安全教育，甚至乎價值觀嘅推廣，其實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要我哋業界所有同工覺得佢哋係已經係有一個咁嘅心，我哋亦都尊重佢嘅專業訓練咧，佢係有能力咧，係能夠係即係包括埋剛才講用一個批判思維啊，用一個即係唔同嘅角度，讓學生認識呢個價值觀教育咧，其實一直都行之有效嘅。你用相關詞語去提醒相關嘅老師咧，可能令到效果反而未必攞到我哋正面嘅期望。調翻轉，我哋用翻頭先講全校參與咧。用一個全方位，即係包括各多學科咁多種學科嘅唔同嘅範疇，可以增加由一個潛移默化嘅方式去進行，先認識歷史，然後透過呢、這個認識之後，佢是否產生一個對國家嘅認定或者身份嘅認同，然後透過佢自己佢親自嘅了解，佢自己嘅判斷，同埋由自己去學習，以至到我哋真係想訓練到啲學生咧，佢係唔係單一淨係睇香港嘅，佢要有香港嘅情懷之餘，所以你睇到咧，就算我哋喺體育嗰方面咧。近年你睇到好多香港一啲出色嘅運動員咧，佢正正都展示到好多一種香港嘅情懷，同埋佢哋一啲堅毅精神，佢哋對自己嘅專有項目嘅尊重，嗰種責任感，佢哋自己對嗰、那個即係以香港為呢個榮嗰種嘅觀念，甚至乎步向國家 與自世界嘅舞台、okay. 都能夠展現到我哋獨特嘅地方，呢啲等等其實都係一種好好嘅良好嘅價值觀教育。 Okay. 所以我哋覺得咧係、 因為我見頭先呢個都解得好少少嘅，即係批判思維可能就係先認識咗，譬如歷史啊、國家等等先啦。但頭先我提到一點就係佢刪咗嗰個尊重人權啊嘛，呢一個會唔會日後可能係少啲提到呢一方面嘅內容，定係？點解會無端端刪咗呢個位咧？定係其實都用其他方法去有教嘅，只不過字眼上面刪咗定點咧？ 其實啦，人權嘅即係宣言啦，以至到即係所有呢啲嘅即係香港以外嘅一啲世界認定嘅人權嘅標準，就算我哋喺個文件裏面冇特別展示呢個相關詞語，亦都唔等於我哋不尊重人權啊嘛。其實老師係可以有呢、這個專業判斷，係做到呢樣嘢。至於文字嘅修訂咧，可能好似我正如剛才即係。解答有關你剛才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其實我哋都係尊重同埋相信我哋老師係有咁嘅判斷能力，所以不捨不等於我哋不着重啦。 嗱，仲有一分鐘到，我想知今次呢一個試行嘅呢個價值觀課程架構，對於老師工作量會有幾大影響？ 嗱。其實老師即係做翻佢自己本身要做嘢，我絕對唔覺得咧，老師會因為咁而增加太多嘅工作量。況且我哋都知道咧，而家一般老師咧係有三個職責咧喺學校需要肩負嘅，一個就係教學，一個咧就係行政， okay. 第三就係參與課外活動或者帶領其他學校進行其他嘅學習活動。咁、其實價值觀教育根本就係涵蓋咗呢三個大範疇，所以我相信咧，只要我哋分配時間妥當， okay. 老師都足夠能力去應付到呢個新嘅挑戰。 OK， 好啊，唔該曬周炳恩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周炳恩就係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委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球多个国家先后发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巴西卫生当局从两名入境国民验出 Omicron， 是首度在拉丁美洲出现这种变种病毒，患者是一对夫妇。兩人上月23日從南非坐飛機返回巴西，入境時檢測呈陰性，之後是陽性。奧地利和捷克亦出現首宗確診感染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個案。英國至今累計至少有22宗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學生。衛生大臣賈偉德說，相信這款新變種病毒正在社區擴散，澳洲先後有5名入境旅客感染新變種，當局推遲向國際學生和其他符合條件簽證持有人開放邊境的計劃。美國密歇根州一間高中發生槍擊案，一共造成3死8傷，15名男疑兇當場被捕。事發的學校位於底特律市以北大約65公里，警方說就讀2年級的疑兇以半自動手槍開了15至20槍，造成兩女一男學生死亡，死者介乎14至17歲，另外包括一名老師在內的8人受傷，其中兩人需要進行手術，其餘6人情況穩定。警方指出，槍擊持續5分鐘，疑兇被捕時並沒有反抗，相信他是獨自犯案，但未知他的行兇動機。美國總統拜登在明尼蘇達州參觀一間技術學院時，就遇難者家屬失去親人的悲痛表示慰問。州長惠特密發表聲明，形容槍擊案恐怖，會盡力保護公眾，避免受到槍械暴力威脅。美國國務院表示，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韋斯特率領代表團在當地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卡塔爾和阿富汗塔利班高級代表舉行會談。國務院的聲明說，代表團對塔利班侵犯人權的指控表示深切關注，雙方討論國際社會對阿富汗人道主義危機的應對措施。 美方承諾繼續支持聯合國解決目前局面的努力。美方又敦促塔利班保障所有阿富汗人的權利，包括為當地婦女和女童提供教育，並採取更多措施，組建一個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聲明引述塔利班說願意和國際社會就全面落實教育的問題進行接觸，並歡迎就落實教育進展的監督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8点，升143点，成交金额1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6，升咗8.4；阿里巴巴125.8，跌个半；农夫山泉44.45，跌2.2。友邦保險82.55，升5毫；美團係242.6，升4.6；港交所434元，升4元；碧桂園服務48.2，升1.05；京東集團335.8，跌4元；中國東方教育7.17，跌9.7；中國平安54.35，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8，日元13.4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6，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8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04美元，卖出1,77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松苑。重复多次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落翻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咁至于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近住金巴轮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界限街去观塘，近住金巴轮道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对出。咁由於風浪較大嘅關係，富裕小輪由而家咧9:00開始咧，即係已經開始咗噶啦。由屯門往返大澳嘅渡輪航線總站咧，會改咗去沙羅灣，就不停大澳。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咧，車龍長啲，排到管道中間。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線已經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 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的声音。 咁啊，依家开始我哋嘅手下留情啦。即系我想讲咧，我切切地啊， 收音机。 晚餐 A 要炒蛋，茶酒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幽怨算永，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咧讲下一个新闻，就系有关于警方嘅一个行动。喺上个月啊，18至25号咧，就系去到一啲嘅铺头啦，包括一啲嘅咖啡店啊等等，烟草用品店等等咧，系呢一啲铺头咧，有啲都系声称话会卖一啲叫做 CBD 嘅商品，即系咩咧？就系大麻二分啊！大麻二分咧就系大麻素嘅其中一种啦，佢就唔系属于危险药物嘅。不过近嚟都有一啲嘅即系餐厅以呢一种咧嚟做招来，咁见到就话，以呢啲 CBD 产品入边咧，原来同时咧，虽然佢就唔系危险药物，但同时咧就有一种嘅成分就叫 THC， 就系会令人上瘾嘅四氢大麻酚。咁呢一种嘅成分咧，就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咧系规管嘅。咁见到行动入边咧，就话拘捕咗8个人。咁见到咧，即系寻日咧，清洁方面咧都系有就住一啲毒品咧，话佢哋系有接触过大概200个青年人嘅。讲到成个一啲青年人吸食毒品嘅趋势，讲到头先呢啲嘅大麻素嘅一啲嘅产品，或者产品入边系咪有一啲嘅令人上瘾嘅成分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尤其是青少年而家喺一啲吸食毒品上面，成个趋势系点咧？咁电话旁边咧有青年违法防治中心青年工作干事梁少琪，早晨。早晨，梁少琪。 早晨， 想问一下你哋即系你哋一个辅导计划入边咧，接触到嗰啲嘅青少年个案啦，成个吸毒嘅趋势，你哋了解系点样？系咪都系某一啲嘅即系毒品系比较多人去吸食多啲？ 係啊，冇錯啊。咁啊，其實我哋琴日就做嗰個發布會啦。咁就住喺2018年到2021年咧，咁我哋就有一個叫 Project Radar 2嘅計劃。咁喺當中咧，我哋就即係去支援咗即係10至35歲有199名嘅青年個案。咁正如頭先嗰個毒品嗰個趨勢入邊咧，其實會見到最多我哋個案主要吸食咧係吸食大麻嘅，有佔37%。咁其次咧就係可卡因24%，同埋冰毒22%，咁同埋有 K 仔14%。咁而當中咧，我哋去睇曬整個嗰個嘅即係青年吸毒嗰個趨勢咧，我哋會見到咧吸食大麻嘅個案咧，其實喺2019年係由19% 咧，係會急升到去今年咧，我哋有62%。咁即係話反映到咧，我哋即係喺2021年嘅個案入邊咧，有佔一半以上嘅青年個案咧，係以吸食大麻為主嘅。 有冇原因嘅咧？點解大麻突然間喺青少年嗰度好似變得受歡迎咁咧？ 係，咁其實咧，我哋即係接觸嗰啲嘅大麻個案啦，同埋我哋即係喺前線服務嘅觀察入邊咧，其實都會留意到有啲嘅情況嘅，包括咧就係青少年咧，其實都低估咗大麻嗰個嘅危害性，例如佢哋喺一啲嘅朋輩圈子啦，或者即係接收咗一啲網上一啲誤導咗嘅資訊咧，會誤以為其實啊大麻其實相對於其他嘅即係傳統類嘅毒品咧係冇咁傷害嘅，甚至上會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毒品嘅迷思嘅概念喺入邊咧，可能會講啊大麻其實無害，唔會上癮嘅，又或者其實大麻係同煙酒都冇咁危害啊。或者是一些草本植物，咁因為由於呢啲毒品迷思或者呢啲失實嘅資訊底下咧，讓到青少年咧就覺得啊，都一事無妨喎，或者甚至上低估咗大麻嗰危害性咁樣。咁另外第二個我哋嘅觀察會見到就係頭先主持所講啦，即、就、係、是、CBD 產品其實 大麻二分就叫做係啦， 大麻係啦，冇錯啦，大麻二分嘅產品咧喺呢一個坊間咧，其實我哋會見到係越嚟越多嘅。咁而呢啲大麻二分嘅產品咧，雖然部分係聲稱係含有呢一種嘅元素啦，但其實咧會事實上係含有一個叫四氫大麻酚即係 THC 嘅成分喺入面嘅。咁好多時即係一啲青少年會即係會誤以為就係、是、大麻二分嘅產品其實又唔會上癮，其實又好似坊間好多出面都見得到喎。咁其實咧會吸引到佢哋咧就對大麻係有興趣而去走去嘗試嘅。咁另外第三樣咧，就係、是、我哋會見到其實外國呢一個大麻咧，其實娛樂性大麻合法化嗰、那個問題啊，嗰、那個情況。咁好多時變咗喺網上嘅資訊上高咧，我哋會見到有啲網民可能會分享自己喺外國吸食大麻嘅經驗啦，或者佢哋可能會分享一啲可能外國嘅一啲大麻嘅節目啦。一啲分享大麻嘅食譜啦，甚至上一啲可能話一啲醫學嘅研究講大麻係對於身體係有好嘅影響嘅，咁變咗當即係一啲討論上邊就好多時即係支持咗大麻係對人好嘅話咧，變相其實都吸引咗青少年有好奇心咧，就去試下去了解大麻咩嚟啦，甚至上就係會嘗試吸食大麻嘅。咁所以變咗喺呢三個情況底下咧，都會見得到讓到青少年其實掉以輕心對大麻嘅問題，而變咗會即係喺我哋個案上都幾多係會有佔12% 嘅青年係吸食大麻嘅。 嗯，嗱頭先講到有兩即係大麻素有啲叫 CBD 咧，就係大麻二分啦，另外一隻就係會令人上癮嘅就叫四氫大麻酚 THC 啦，但係CBD 本身咧就係唔受呢個危險藥物條例管制嘅，但係有啲而家就揾到有啲 CBD 嘅商品入邊有另一種頭先講到 THC 就係呢個四氫大麻酚嘅成分。你哋接觸嘅個案入邊有冇啲係食咗呢一啲 THC 或者有 CBD 嘅產品，但入面有 THC 嘅人士而最後係上咗癮嘅咧？有冇接觸到呢啲個案？ 其實咧，我哋會有接觸一啲嘅青年咧，會一開始咧，其實會先接觸 CBD 嘅，可能佢哋會即係滴CBD 油啊，甚至上即係經朋友嘅介紹去接觸一啲 CBD 嘅食物，可能 CBD 嘅蛋糕。咁但係咧後期即係佢哋喺一啲即係高危嘅場所上高啦，咁就變咗有朋友就介紹去食 THC， 咁就變咗就會捲草啦，咁佢哋食煙啦，咁呢次係嗰個個案嘅第一次食。大麻嘅，但係就我哋有啲個案咧，就第一次就我哋叫做就過量吸毒，咁就入咗醫院嘅。因為其實好多時青少年咧，其實都唔知道咧個朋友其實俾啲咩佢食，咁所以變咗咧我有一個個案就食完之後，其實眼前一黑咗，就送入醫院嘅。咁而當中就即係要入急症室啦，亦都同時間其實佢而家對即係黑暗啊，或者對一啲密室咧都好恐懼嘅，因為受住即係大麻嘅副作用，讓到佢有一種咁即係驚嚇嘅經驗。咁、 okay. 另外亦都有一啲我哋嘅個案咧，其實即係經朋友啦，可能佢哋會去一啲可能藝術嘅地方啊，咁或者係啲音樂會食咗大麻咧，咁其實第一次接觸。跟住其他嘅，即係可能同朋友嘅聚會咧，即係朋友都有大麻咧，咁慢慢其實佢係即係每次嘅聚會都會食大麻，到後期佢甚至上就係唔經朋友嘅聚會都好咧，佢會自己即係已經有門路去買咧，而去係自己已經喺屋企去買大麻去去 smoke 去食大麻煙咁樣咯。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即係你哋都接觸過好多個案啦，一啲青少年係去到吸毒甚至販毒嘅唔同嘅情況，有冇一啲嘅 地方要特別提啲青年又好、家長又好、學校又好，要特別要警惕嘅咧？又 係，其實咧，我哋都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做一啲即係禁毒嘅工作坊咧。其實我哋都好提醒咧，就係即係青少年咧，第一，如果喺販毒嘅角度上高咧，其實係要好小心嘅。因為我哋而家即係見到一個趨勢，就係講郵包販毒啊，好多時青少年咧，即係為咗一啲嘅快錢啦，其實係會借咗自己嘅個人資料，可能地址啊、電話啊，甚至上身份證咧去接收郵包嘅。咁、變咗咧，好多時郵包其實密封啦，但係其實內含係毒品，甚至上好大量嘅毒品。咁喺我好多嘅個案上高咧，都會因此咧係觸犯咗呢個危險藥物條例嘅。咁亦都同時間，由於個毒品嘅數量係好龐大啊，咁變咗嗰個嘅最終嗰個嘅判刑其實亦都好嚴重，咁講緊可能講緊十幾二十年嘅刑期，咁所以我哋都好建議青少年咧，其實對於一啲即係利益，即係俾利益嘅你人要抱有戒心，同埋其實即係要幫唔幫販毒或者幫唔幫要接收郵包或者係即係陪住去參加啲嘅違法嘅行為咧， okay. 都要思量下個風險同埋認識嘅刑責嘅，同埋就唔好即係抱有揾發展嘅心態而去挺而走險啦，唔好低估咗販毒個嚴重嘅後果，或者甚至上唔好心存僥倖咯，係啦，同埋我哋都鼓勵家長同埋一啲嘅老師可以留意住青年其實佢哋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嘅習慣同埋佢哋個日常生活，睇下會唔會好似有啲異樣喎，甚至上可能突然之間多咗好多錢或者個精神狀態有異樣咧，而去主動關心青少年個情況。 好，唔該曬梁少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少琪就係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青年工作幹事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纳粹执政期间，雅思培始终保持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个在当时纳粹的强权统治下是极为罕见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大多数德国知识人都选择所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政治体制合作，其中仲包括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 在1933年5月，纳粹在全国煽动了一场焚书运动，众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全德国的知识界都保持了沉默，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甚至还有一些学者主动出现在焚书的广场，和狂热的青年站在一起。1933年秋天，由哲学家海德格带领，1000多名的教授公开宣誓，表示支持希特拉和效忠纳粹政权。大批才华横日、曾经摧残夺目的诗人、学者拜倒在纳粹的脚下，为掌权者唱赞歌。《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的作者夏伊勒将这一幕称为令到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侮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纳粹没办法迫使雅思培屈服，就帮他安排了一个女佣去监视他的言行。雅思培不得不将两个皮箱未完成的手稿交了给他一个女学生，由他带到慕尼克父母的家中保存。这里其中包括了1947年出版的《论真理》一书的手稿。1945年纳粹在二战之中面临溃败，计划在4月14日将雅思培夫妇遣送去毒气室作为最后解决，但是美军就在3月30日提前占领了海德堡，雅思培夫妇幸运地摆脱了厄运。 在最艰难的日子，雅思培笃信纳粹一定会灭亡，他相信太过热的说话，不要着急，最好的事通常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的。1946年雅思培出版了《德国人的巨责》这本书，对纳粹德国的这段历史作出了检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德国人的巨责》，作者卡尔·特奥多·雅思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先同大家咧讲教育局嗰个俾中小学采用嘅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咧，讲到比对起2008年嘅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咧，有一啲字眼，譬如尊重人权嗰啲咧，系删除咗先讨论到呢一方面。教育局咧有个回复传媒嘅说法嘅，就话新架构咧冇删去人权教育嘅学习元素，喺各个学习阶段咧，对于学生嘅学习期望咧，都有同人权教育相关嘅内容。例如喺小一至小三阶段啦，提出应该培育学生认识喺唔同社群入边个人嘅角色啦、权利同埋责任，并且学会尊重他人权利，实践公民应有嘅责任咁。呢个就系教育局嘅回应。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系之前喺屯门医院嘅一个嘅事件啦。咁啊，讲一个嘅五十几岁嘅男人啦，佢喺六月嘅时候咧，就曾经喺惠州咧被初步系诊断咗有一个嘅急性肝衰竭嘅。咁啊，八月嘅时候就腹痛，咁就決定咧，最終咧喺8月18號咧就翻嚟香港係治療。當日咧就去到屯門醫院嘅，喺下晝一點幾左右就分流為一個緊急個案。咁啊，中間三點幾嗰陣咧都有做過一啲心電圖啊、X 光等等嘅檢查嘅。不過最終咧就喺晚上七點幾嘅時候咧，家屬發現咧佢係過身冇心跳嘅咁。嗱，成個情況咧就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協會社區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早晨，彭洪昌，想问下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因为你都有跟进开成个个案嘅嘛，系咪？ 系冇错，我哋都有协助呢个个案嘅。咁首先即系请翻一个资料啦。其实死者咧，佢系六月初嘅时候咧，因为儿子就七月中出世啦，就翻上惠州。咁其实佢去到八月初嘅时候咧，系觉得腹部唔舒服，咁就入咗医院就检查。咁八月中咧，其实就初步怀疑佢系急性嘅肝衰竭。咁但系个原因系咩咧？就未明嘅。咁所以佢最终就喺八月18号咧，就即系经经呢个深圳湾口岸，就翻嚟香港去接受治疗啦。咁所以就去咗屯门医院嘅急症室嘅。咁其实佢大概一点半嘅时间咧，系已经经过急症室个分流咧，系判断为系紧急嘅情况啦。咁一般就要喺30分钟之内咧，就见到医生做一个初步嘅判断，然之后就再做进一步嘅检查治疗嘅。咁如果睇返嗰啲醫療記錄呢，實際上係2:09係有位醫生作出一個初步嘅診斷，同埋呢就作出啲醫療指示嘅。不過家屬佢哋就講法就係、其實當時佢哋喺因為病人就要喺急症室一個病房裏面呢就獨立咁樣去隔離嘅。家屬喺門外一路等候呢，其實就見唔到喺2:09之前係有任何醫生係進入過嗰個病房裏面呢去即係檢查嗰個病人。咁所以係咪即係有醫生親自嚟做過檢查呢？呢、這個都係成個疑問啦。咁其實跟住喺2:45到3:13間呢，就都係做咗一連串唔同嘅檢查嘅，包括咗做心電圖啦、腹部同埋即係胸部嘅 X 光嘅檢查啦。咁其實如果事後睇返嗰啲檢查嘅結果呢，都睇到一啲初步嘅問題，包括咗有呢個心肌病變啦，如果睇到胸部嘅 X 光呢，見到係有啲即係腫脹啊同埋充血嘅情況。其實醫院當時呢就原本係有個計劃係要將個病人送上個病房嘅，不過就唔知點解喺3:15之後就返去原本隔離個病房。如此之一路就等到去7:55啦，家屬嚟到即係入去病房裡面呢，諗住等低一啲物品嘅時候呢，就先至發現個病人佢係即係僵硬，即係僵硬啦、冰冷啦，同埋似乎係冇咗脈搏啦，咁先至叫醫護人員嚟，咁到時先再做一個搶救。咁但好可惜啦，就搶救都唔成功啦，8:19就已經過身。咁其實我哋最關注就係話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呢啲跨境嘅病人，究竟係唔係因為即係擔心嗰個疫情嘅原因而要即係用隔離嘅方法，去做一個感染控制咧？咁而隔離嘅時候，似乎咧亦都冇一個好緊密嘅監察，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就係、 我見佢有 iPad 視像系統觀察嗰啲。 嗱，係冇錯，呢、這個亦都我哋覺得係即係好唔合理嘅，就係話嗰個 iPad 放咧就喺病人嘅腳部位置，床尾對開大概1米外嘅地方。咁老實講，即係透過 iPad。 去望個病嘅時候咧，根本上咧你睇唔到啲好仔細嘅情況嘅。譬如話院方都有講啦，佢哋喺5:50同埋6:50，其實都有兩次觀察過嗰個病人嘅。咁一次咧，第一次嘅觀察就話佢有轉換過姿勢。第二次咧就话睇到佢咧系冇任何呼吸困难啊或者喘气嘅症状嘅，咁但系又咁啱咧就家属喺大概4:50到到7:50分别影咗两7:40啊分别影咗两张相，嗰两张相咧其实睇到个病人咧个姿势系一模一样，系冇任何嘅喐动过嘅，甚至乎咧佢当时应该系有一个喉管啊供氧俾個病人，咁啊即係俗稱叫貓數啦。其實喺即係4:50嗰張相咧，都睇過貓數咧係甩咗出嚟，而去到7:40嗰張相咧，仍然都係個貓數甩咗出嚟嘅。咁如果你話透過嗰個iPad 去觀察，點解睇到所謂個姿勢有轉換過咧？實際上喺4:50病人家屬影一張相，到7:40嗰兩張相。个姿势冇转换过嘅，究竟佢5:50影嗰张即系观察嘅时候，系睇到同乜嘢时间对比个姿势有转换咧？咁呢个系一个疑问啦。第二就系、是第二个观察咧，就话个病人佢冇呼吸嘅困难，亦都冇喘气迹象。咁、 okay, 但系实在连嗰个猫须都甩咗，咁呢个睇如果有睇到，亦应该系要第一时间即系去翻病房里面去做嗰个处理啦。咁所以就透过 iPad 观察咧，真系睇唔到一啲好仔细嘅情况嘅。 最后，彭鸿昌，你会点样跟进呢个个案，同埋同医院人手不足有冇关系？ 我哋相信同人手不足都一定有关系嘅。咁另外就系即系疫情底下，其实而家系一个好异常嘅情况啦，就需要进即系做隔离啦，或者系病毒检测啦。咁呢个都有可能系再造成多一个。病人安全嘅風險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謝欣婷能夠盡快就呢啲個案去調查啦，同埋即係喺短時間之內咧去聆訊，咁啊避免即係類似情況喺疫症底下再發生，因為今次已經係疫症裡面咧，起碼所知嘅第三宗病人喺急症室等候死亡個案嚟噶啦。 OK， 好，唔該曬彭鴻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彭鴻昌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有關於屯門醫院發言人都有個回覆，講到呢個個案，佢就話期間咧醫護人員係透過視像系統咧係監察病人嘅情況啦。急症室原本計劃咧喺檢視病人嘅 X 光檢查結果之後咧，將病人咧係轉送到隔離病房嗰度留醫嘅。佢都提到話，屯門醫院咧成立小組調查事件，並且提出一系列嘅改善措施，包括重新檢視獨立診症室病人嘅監察準則啦，以及係制定相關準則，同埋咧重整人手編排，加強照顧高風險病人。除咗透過視像監察之外咧，亦需要係加密親身巡視嘅次數啊。咁就話醫院已經係提醒咗急症室咧去照顧呢類需要獨立隔離嘅病人嘅時候咧，會做呢啲措施噶啦。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